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二節，好唔即系唔該曬幕後嘅嘅幫助啦，好田園啊啲味道嚇。咁啊，第二節咧就講翻之前介紹過嘅人仔系列嘅人仔，而小弟都有醋啦。咁因為人仔嗰個系列小弟就賣曬啦，冇貨賣啦已經，所以今日就嚟個 summary 啦。咁啊，係啦，又祝啊Phoebe 上嚟即系倾下偈啦，超嘅第一集已经第一集已经讲咗，咁就眼前呢套就系最开头介绍过嘅希腊神话啦，可以去翻个细嘅先，唔该你。好，咁啊呢只动物做咗我哋嘅吉祥物啊， 系啦， 咁就简单啲讲翻啦。呢九只就系属于希腊神话嘅人仔啦，就首先跟两只单眼佬啦 ，Cyclops 啦。跟住中間啊，海神啦、啊，跟住就有啊 Minotaur， 呢個牛頭佬啊，同埋蛇魔女美杜莎。咁跟住前面咧就有啊 Flon 啦、啊，就呢個叫農牧之神啊。其實中文嘅譯名我都冇肯定。跟住就雅典娜啦。咁我諗香港人對雅典娜就最熟嘅，因為聖鬥士星矢。你嗰陣時應該未出世係嘛？ 未唔知 喎、 啊，但系应该个个都会听过雅典娜呢个名 字。嗯，但系你有冇听过圣斗士星矢？ 系我净系卡通片嚟噶嘛？ 系卡通片， 系咯，卡通片。 有冇听过？ 有，之前喺铜锣湾有摆过嗰啲 哦，系 模型。 哦 ，OK， 系咁啊，系咯，跟住就Amazon 嘅女战士，同埋呢个斯巴达嘅嗰啲。黑科的戰士，那那隻狗也都成為我們另一隻吉祥物好吧。好，那為什麼要將海神和為什麼要將海神和四位悲劇人物放在一起呢？那剛才 Phoebe 都聽過一點，你可不可以詳細介紹一下不是詳細介紹一下，就是簡單介紹一下，介紹不到不要緊，沒所謂的。 啱啱听你咁讲啦，就系、是、海神其实都系几衰嘅一个神嚟嘅， 系， 即系佢系因为点解佢会即系呢个叫咩名啊？ 蛇魔女美杜莎， 蛇魔女会变咗做咁嘅样咧，因为佢之前系一个靓女嚟噶嘛， 靓女 系咯，但系就系俾佢。侮辱咗啊！俾海神侮辱了。 你用侮辱呢个字都好耐冇听过。通常啲人直接讲话强奸啊嗰啲咁 啊。侮辱咗啊！跟住佢就变咗做咁样啊。 系啊，其实悲剧人物嚟嘅，系啦。好，咁啊，跟住另外嗰只啦。据你嘅印象，佢发生咩事咧？ 系 唔好意思啊。 佢同边个一起生咗呢个嘢啊？唔系。啱啱你 讲，唔记得啦，我都。哦，简单啲讲翻啦。咁其实之前小弟讲过一次，咁台长都讲过一次。其实台长嗰集讲得几好听。咁佢发生咩事呢？就海神嗰阵时就帮助米洛斯，即系帮咗一件事。咁就米洛斯就即系报恩就 拜神嗰阵时候就攞咗六隻牛啦。咁靓嗰隻牛咧，佢啊衰，自己收埋， 收埋咗 只。系啦，咁跟住阿海神喂兴噶嘛，大佬拜神你同我收埋只靓牛。咁跟住阿海神就唔得，我一定要即系整你吓。咁但系咧惩罚佢咧就即系就唔系惩罚佢，系惩罚佢老婆，就令到佢老婆应该佢老婆 中意咗只牛， 系中意咗只牛。咁其实佢老婆系太阳神之女嚟嘅，系啦。咁跟住咁嗰只牛就叫做俾呢个太阳神之女爱上啦。而其实嗰只牛就唔想同佢交欢嘅。咁而佢老婆就为咗要成功交配啊，就自己化身为一只母牛，哈，跟住就成功交合。咁啊，即系 生咗佢出嚟， 系好可怜嘅，呢、這个悲即系悲剧人物嚟嘅。咁但系生性凶残啦，就困咗喺迷宫里面。咁跟住阿 Theseus 啊，中文名中文应该译做必修士，我唔系好肯定个中文译名。咁我之后喺嗰个 group 度会即系摆翻张相出嚟啦，我成日都话摆，但唔记得咗。咁啊，后屘就入个迷宫嗰度做瓜佢咯，系咯。咁你可能会问，入迷宫，喂，我杀完佢之后点走翻出嚟咧？咁其实佢喺一路入去嗰阵时候就摆住条绳喺度。 啊，记得细路。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系悲剧人物嚟嘅。咁啊，讲到悲剧人物就点可以即系漏咗阿 Cyclops 单眼佬咧？呢两只？咁啊，你记唔记得系发生咩事啊？ 我记得佢系俾人拆盲咗只眼咯。 系， 就系咁啦。 嗱，系啦，咁其实佢其实阿 Cyclops 即系单眼佬系阿海神的个仔啦，即系其实喺个神话故事就冇话佢系男定女啊，咁应该系男啦。咁但系 Lego 好得意。经过寂寞啊，我整咗条女俾佢噶，系都冇理由啊嘛，系咯，咁就呢、這个叫做 Odyssey 啊，奥斯德斯啊，个中文名唔好记得，总之又系一个希腊神话嘅英雄啦。咁有一次就俾阿丹眼佬追杀啦，咁就后屘即系困咗喺山窿里面啦。咁后屘佢阿嗰个 Odyssey 就趁阿丹眼佬瞓觉咧，就做瓜佢，做瓜只眼系啦，整盲咗佢。咁跟住跟住阿丹眼佬盲咗，咁好嬲咯，问即系喂边个拆盲我只眼嘅？跟住阿 Odyssey 就话My name is Nobody 系啦。咁跟住海神就问喂边个怼冧你啊？边个做你啊？咁跟住丹眼佬就话 Nobody kills me 咁样系啦。咁因为其实丹眼佬系即系好笨嘅，一个好蠢嘅人嚟嘅，但系佢又好中意嗰啲羊啊，对人好凶残，咁但系对羊咧就好好嘅，系咯，一个咁嘅即系故事啦。咁所以点解要将海神同嗰啲 friend 啊摆埋一齐就系咁解啦，系咯。咁跟住前面呢四只就又系希腊神话里面一啲好出名嘅角色啦，系咯。咁即系呢度简单啲咁讲啦。其实要讲希腊神话故事系有排讲啦，系啊。跟住就呢只可以好简单咁讲下啦。Amazon 嘅女战士，咁其实如果大家有睇DC 嗰边嘅电影，Wonder Woman 啊，其实嗰个设定就系根据 Amazon 女战士嘅。就是、這樣亞馬遜，其實亞馬遜這個族群其實還有一個傳說未證實到的。那相傳呢，其實他們是要切了自己的右胸的，為什麼呢？因為方便射箭、 啊、 是這樣，但是這個傳說就還未印證到的、是的。那這個就是很簡單說、這個就是小弟曾經介紹過的一堆人仔，跟著、很快地講一下這四隻啦。 玩 LEGO 都長知識， 是的是的是的，即是对于小弟来讲，咁香港人就真的比较少咁样嘈啦，但我就觉得即係玩还玩都背后其实好多意义。 对 啦， 学到嘢。 对啦，咁点呀啊 Phoebe, 对啲眼前呢四隻有冇些少研究咁呢？ 冇啊。 冇、OK, 啊 ,ok。咁即刻简单讲啦，咁佢哋就係呢个古罗马系列啦，咁就士兵将军啊、海撒，哇！呢、這个我觉得佢系 LEGO 出过咁多个最，即系所谓权力最大嘅一只人仔啊。 咁啊，同埋呢個角鬥士啦，呢個喺之前都有介紹過嘅，係咯。咁跟住點解要擺埋後面呢堆人仔咧？ 妖後同佢 係啊，妖後 混埋一齊。 你可以咁講嘅，係咯。咁其實埃及妖後咧，其實佢係希臘人嚟，係白人嚟嘅，係啦。咁所以喺嗰陣時嗰個埃及嘅皇室啦，即係反而係非埃及文是主流的，是这样咯。咁啊，简单啲讲啦，呢只就竟然是阿 Phoebe 最喜欢嗰只。喂，有冇咁hardcore 啊？你 都几得意啊！因为我第一眼就觉得佢好得意，同埋咧，因为咧佢今我今日系佢讲，我今日睇嗰之中咧系冇头发嘅第一个，真系 系、啊。 所以我觉得呢、這个今日有啲留意到呢只。 即反而冇头发， 系啊。 OK， 好，咁啊，讲埋啦，呢个就系 Pharaoh 啦，咁就冇话佢系属于边个时代嘅法老王嘅，系咯。咁就跟住呢个唔使讲啦，埃及妖后，其实我觉得佢做得好靓，喂，有眼影喎、啊，大佬。佢Lego 据我所知啊，冇乜出呢只头发嘅，吓、這个发型啊。咁啊，大家快啲领啦，喂，出面好平嘅，讲真。咁啊，跟住有啲士兵啦。咁我记得对上嗰集咧，我好硬胶，我就将佢个盾咧，哎呀，调转咗咁摆。咁啊，即系好多谢一位网友嘅提醒啦。系啊，咁我喺节目就按夸夸咁样摆，我仲喺度问台长，咦，点解咁嘅？都觉得唔明喎。咁台长以为我呢方面好醒吓，咁啊冇问我啦。其实就应该即系系啊，应该调转咁嘅，系啦，咁样攞。睇下系咪先？系啦，系啦。咁其实系个金字塔上面一个太阳咁样，咁嘅意思咯。就话呢一 set 喺嗰个，尤其是后面嗰四只，其实就唔系真系太贵嘅，系咯。咁点啊？有冇啲 comment 噶嘛？即系对佢哋嗰个设计啊？ 设计嘅话，我觉得佢呢啲书仔啦，你当佢拎住啲嘢，全部都系有文字喺度或者图案，我觉得都做得几仔细。 佢个文字其实系有意思嘅。 系、 這个除出嚟俾阿 Phoebe 睇下先咯。除咗俾 Phoebe 睇先，头先太细声讲嘢。咁其实佢呢度嗰个意思就系、是、即系类似我嚟过，我征服过呢个地方咁样嘅，即系真系有典故，就唔系同你热河蟹喺度讲笑啦。好，咁啊好简单啲讲呢八只啦，系咯。咁跟住介绍嗰啲乜咧？诶、就系 Phoebe 嗰边嘅日本啊，呢、這个系咯，日本系列人仔啦。其实上嗰集介绍过嘅，咁啊。Phoebe， 佢系中意艺伎， 为何咧？ 因为佢、 這個、 因为我本身咧就都几中意日本文化，我觉得艺伎其实都系几值得人尊重嘅一个，可以讲话系职业咯。我觉得，即系佢哋系靠自己。學一門，即係由細細個開始學一門手藝。其實藝伎，其實佢做好似係話做到三十歲咯。藝伎係，所以同埋佢哋係唔係妓女，佢哋只係賣佢哋嘅技能，即係可能唱歌啊、跳舞俾啲客睇咁。所以我覺得，同埋我覺得呢個都幾後面嗰度都會有翻佢嗰個。那个日本人很喜欢穿和服，有个腰封，为什么呢？ 是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简单，以前的世界就没有纽扣这件事的、我大佬我不绑着他，他全部飞出来就是这样的，是啦，纯粹就是这样。其实艺伎都还有个小故事这样说、香港人是从一个色情的角度去看艺伎、其实他们就不是，真的 是一门专业来的。还有、我想为什么后来演变到好像喂这么即係所謂好似有啲妓女啲感覺，首先就香港人誤會我啦，同埋二戰嗰陣時候都的確對佢哋嗰個生計有好大影響，係啊。咁後屘到戰後，即係日本戰敗之後，其實好多即係我諗亞洲區好多嘅女子都真係有時成為好似西方人嘅一啲獵奇嘅嗰種感覺去睇啲女性啊，玩佢哋咁樣咯，即係我就覺得係悲劇嚟嘅，其實係啊，咁 咁啊，但系日本呢个地方就即系小弟觉得极之文明啊，系嘛？咁啊，去旅行就我从唔会担心话咩辐射啊，会唔会危险啊？ 同埋咧，大家去日本旅行就唔好。未即系因为唔我哋唔可以就咁同佢哋影相，即系未经过佢哋同意，我哋系唔可以影佢哋嘅。其实有个咁嘅规则咯，咪规矩咯，算系，即系可能好多人都 惯例嗰啲 系咯，即系好多人都唔清楚，其实系唔尊重佢哋嘅。 嗯，但系哇，你咁讲嘅话，即系好多人都O K， 咁就系咯，呢一些日本人仔就七隻蘇花得七隻嘅啫，咁最貴就一定係呢隻，因為第一代係啦。咁其實 忍者刺客， 咁其實忍者咧就忍者得意嘅位置就係佢條眉夠粗啊，係眼眉好粗就鏡頭未必睇得好清楚喎。咁我就將佢個頭攞開啦，係啦，因為眼眉好粗啊，唔知點解特別粗，咁就係啦，佢就最貴啦。咁但係 other than that，其他都唔貴嘅。咁啊，即係多謝，因為香港人真係唔太留意所謂嘅歷史嗰啲啦，係咯。咁啊，日本人仔簡單啲講完之後，就呢套所謂嘅大英帝國人仔啊。咁講到英國，大家都好掛住啦，係嘛？話唔掛住嗰啲，一定係吹水。你話我講嘅係啦。咁簡單啲講啦，呢、這個風笛手。就其實賣得幾貴啊，同埋我好中意佢身上個 details 係啦，跟住就係呢個叫做御林兵啦，法官啦，係咯，法官係根據佢身上嗰、那個design 就斷定其實佢係來自英聯邦體制下嘅法官嘅，係啊，因為你睇美國嗰啲咧，其實唔會戴假髮嘅， 嗯， 係啊。咁跟住就莎士比亞係啦，即係做地中海呢個真係犀利。 咁啊，跟書仔， 做本書仔啦，係啦，佢本書仔應該係講 to be or not to be 啊嘛。咁佢喺呢本書仔就話 to build or not to build， 即係砌唔砌積木嘅意思，係砌好定唔砌好咧咁樣。咁啊，去到最尾呢只就係英國嘅嗰啲Constant 應該係叫係警察係啦。咁我當時我記得做完即係上一次做完呢個節目，有聽眾就話：喂，其實你係咪應該 include 埋佢咧？咁我嗰陣時都掙扎過，因為我係想從一個歷史角度去睇啲人際啦。咁但係喂，下下講歷史，你香港人覺得好 heavy 啊嘛。咁啊，不如呢次加翻佢入去啦。咁佢係嚟自第十一代嘅。咁其實一盒嗰個 box set 啦，有成五六隻嘅，所以呢隻就好即係抵少啦，費事講粗口咯，就咁啦。咁啊好，咁啊俾 Phoebe 去評論一下呢五隻啦，點啊？誒呢個 我都係中意你講嗰隻 呢隻， 係同埋我都幾中意佢頂帽，佢頂帽幾特別。 佢身上嘅嗰個 chest 即係嗰啲嘅 tartan 啊。系咯，咁其实全部都有个历史嘅。咁啲苏格兰人如果觉得我摆埋佢哋一齐，一定好兴啦。喂，大佬，我苏格兰噶嘛，点解你将我摆埋同即系将同你英国佬摆埋一齐咧？咁但系即系话晒都英联邦啊，咁梗系将你哋摆埋一齐啦，系咪先？系咯，咁啊呢几只就系咯就係咁多先啦。好，咁跟住又去到呢四隻，其實我之前就好似冇乜點介紹嘅，咁而家就講翻啦。首先就嚟自第七代嘅呢、這個應該 Anzac 嗰啲 Warriors。咁其實 Anzac 喺澳洲嗰邊係代表嗰個戰爭紀念嘅。咁但係其實呢一隻咧係講緊另外一個地方，係應該係墨西哥嗰邊嘅，係啦。咁其實個即係個頭盔嗰啲啊，哇，做得好黑酷啊，好大嘅。咁我可以屈一屈俾大家睇啦，就咁樣嘅。市價不太貴，竟然唔知點解。咁跟住就第十三代啦，呢、這個叫 Hans Warrior 啦。咁細佬後屘即係翻去做過少少 research 咁啦。咁憑佢嗰個二撇雞啊，犀利啊！原來係呢個大名鼎鼎嘅呢個阿提拉啦，嚇。咁阿提拉系乜水呢？即系系呢个匈人嘅超级大将军，匈系匈牙利嘅匈，就唔系话即系匈人，系唔系嗰个？ 咁你可以话佢系呢个终结古罗马帝国嘅一个大将军啦，系啊。咁嗰个年代其实佢哋嗰族群都算系叫凶残嘅，系。咁但系就唔系中国人讲嗰种咩匈奴啊，其实就唔系嘅，系咯。咁跟住呢隻 design 極之騎呢嘅呢個叫做海爾特人啦，又譯做塞魯迪咁啦，有人會譯做塞魯迪，即係嗰隻足球隊啦、嗯、你知唔知？ 唔知 咁而家知道啦。OK， 講完。咁啊好，到呢隻啦。呢、這個叫做小矮人，其實係嚟自北歐神話嘅故事啦。咁相傳佢哋唔係相傳，係佢哋好矮嘅，咁但係好聰明，係精於即係陶造嗰啲咁嘅武器啦。咁、 嗯、 其實喺北歐神話嗰個雷神啊，即係 Marvel 嗰個雷神咧，嗰、那個錘咧其實就係佢做嘅。 咁勁， 係啊係啊，即係佢喺個神話故事咁講咯。咁開頭點解話做個錘出嚟咧？就係、是、阿 Loki 啊，就喺度 challenge 嗰啲小矮人，就話：，妖你哋啊，邊度整到啲比阿奧丁更加勁嘅武器啊？咁跟住小矮人就興啊嘛，大佬你 challenge 咗，好，咁我就整啲勁嘢俾你睇。咁後屘就即係整咗個雷神之錘出嚟啦。咁但係喺即係做呢個錘之嗰個過程呢，就不斷受到阿 Loki 啊化身成為一啲小精靈，不斷喺度騷擾佢，係啦。咁而導致到嗰個錘有個缺陷嘅，你估唔估到係咩？ 有缺陷？ 係 唔知 道？你唔估嘅，就係嗰個手柄太短啦。所以每次雷神咧，你见佢系用一只手握住个锤嘅， 哦，即系佢唔可以两个。 系根据神话故事，系啊，佢唔可以两只手攞住个锤，一只手咁咯，系咯。咁就后屘其实嗰个打到咧，阿 Loki 系当然输咗啦，而佢后屘都系唔认账。咁要讲翻 系唔认账嗰啲人嚟噶啦。 系啦，咁其实 Loki 喺北欧神话咧，佢唔系一个坏人嚟嘅。 佢系都惨嘅，其实 调皮咯，系咯。咁喺Marvel 里面塑造佢个角色，其实都唔系话佢系坏人嚟嘅、嗯，即系都系一个坏皮顽皮啊反叛嗰啲咁咯，系咯。咁就讲好似嗰啲离题添。咁但系咧，即系呢四只人仔其实都值得储嘅，同埋最紧要价钱唔贵。咁啊老老实实呢只咧。大家唔好買，因為其實幾核突嘅，我覺得。 個頭髮， 個頭髮真係核突，乜搞咁樣？又唔係地中海啊，係咪先？好啦，咁啊，跟住又哇，得翻四分鐘，好簡單啲講呢兩隻。你嚟啦！頭先你不斷講話好好食， 係咯。呢個係德國係咪？ 係。 這個餅，大家知唔知叫？呢、這個唔係餅啊，呢個零食啊。 其實唔係零食嚟噶。 我因為香港之前有得賣嘅，我成日食嘅。呢、這個真係好好食。大家知唔知道叫咩名字？我就唔知啦。 系啊，唔紧要啦。你一问嘅话，好多人会答你啊。系啦，咁呢两只就其实都卖得几贵嘅出面。呢、這个就嚟自第八代， 都得意啊。 系，摆翻中 ，sorry 啊，摆翻中间少少先。系啦，咁呢个嚟自第十一代啦。咁啊，都系嗰句啦，有男梗系有女啦，系咪先？我好孤独噶嘛，系嘛？咁啊，佢两个其实都系嚟自德国嘅巴伐利亚州嘅人仔，系啦。咁啊，好呢度简单啲咁讲完，跟住就另外最尾嗰三只啦。 自由女神， 系自由女神，跟住就系呢、這个革命军啊， 林肯， 同埋Lincoln。咁呢、這个之前都有介绍过啦。咁小弟觉得系非常之值得储嘅。咁中间呢只老老实实，其实而家卖得几贵嘅。咁买唔买就大家决定啦吓，咁、啊、我就觉得大家中意历史就真系要买嘅呢只，咁啊林肯出面价唔好贵啦，同埋啊真系够胆识做得几位似嘅啫，咁成个头其实系连须拔起嘅，系啦，咁再砌翻上身先啦，跟住就呢、這个革命军啦，咁我后屘有个网友同我讲，原来佢身上嗰件衫好似个设计有问题嘅，所以就话咩嗰个光啊，会令到敌军可以揾到佢哋嗰啲咁嘅嘢，即系呢个我要再做多少少 research， 但系即系原来佢 LEGO 喺做呢啲人仔咧，就真系有根据嗰个背景去做出嚟，就唔系同你喂大佬中國人嗰即係唔係中國人嗰種咩差不多先生咧、啊？做到七八成就算啦嗰啲，唔係咁樣咯。 咁呢三隻人仔就即係叫做屬於美國系列啦，係嘛？咁就係咁依講下啦，嚇。咁呢度講完，最尾呢隻小弟非常之中意，但係亦都唔知抌佢落啲咩 categories 度嘅。如果叫你就咁睇， 依、這個係叫咩啊？嗰啲靈婆又唔係叫靈婆，因為叫咩啊？嗰啲叫。 占卜 啊， 塔罗牌 啊，塔罗牌占卜师 系啦。咁简单啲讲啦，占卜呢样嘢其实就嚟自，可以话嚟自吉卜赛人。我谂喺嗰个设计界或者美术界、美学界，其实都有几多佢对佢哋嗰啲咁嘅构，即系嗰啲咩构造嗰啲咁嘢啦。咁其实英文名叫 Gypsy 咧，系有段故嘅。因为初初啲欧洲人以为佢哋系嚟自 Egypt， 埃及，咁就所以英文就取自 Gypsy 咁样咯，系咯。咁其实佢哋系嚟自北印度嘅，印度嘅北边。咁印度其实十几亿人口咧，其实真系南边同北边嗰啲人嘅肤色系可以完全唔同，系咯。所以就話呢隻其實好嘢啦，係咯。咁就簡單啲講完之後，由於時間關係咧，小弟都要即刻攞嗰三隻阿 Phoebe 非常之推崇嘅人仔嚇。首先咧，呢隻竟然係呢隻，跟住第二隻係咩啊？ 嗰冇頭髮嗰只仲有 啊？唔係 藝妓， 係藝妓先係啦。 仲有木乃伊， 係咯。搞错，搞埋呢啲。喂，等阵先啊，木乃伊，佢喺边度啊？木乃伊 呢度， 哎呀，系木乃伊 ，sorry， 系啊，喂，真系有搞错啊！我中 唔系今日见得太多有头发嘅嘢啦。 女仔之家系啦，咁啊呢只竟然系啊，即系阿 Phoebe 最中意嘅三只，我可唔可以简单啲讲下点解系阿 Cyclops， 即系单眼婆？ 因为我觉得佢嗰、那个， 小心镜头， 嗰、那个嘴唇系好得意噶， 系啦，其实有嘴唇嘅， 好似专登加落去俾佢咁样。 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呢个位置有少少奇嚟啦，咁但系唔紧要啦，系咯。咁啊， 艺妓咁本身就好中意日本文化，所以都呢、這个一定系会拣啦。同埋呢个就是我讲咗，佢系因为佢冇头发，因为今日见得太多有头发嘅嘢啦。 即系就中意整翻我地中海嘅、 啊、 ，OK。咁点解唔拣啊莎士比亚咧？ 莎士比亚 地中海有啲核突啊， 系嗰个头发有啲古怪啦。 咁样，咁可唔可以攞个大镜先啊？咁啊，其实今日个节目应该做多啲大镜好啲，因为啲人睇你啊嘛，系咪先？ 唔系啊， 系咯。咁系咯，呢三只就系阿 Phoebe 推崇嘅人仔啦，系咯。咁就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但係之後都一定會再請阿 Phoebe 上嚟講下 Marvel 啦， 成日都上嚟 啊嘛，係咯，我哋吉祥物啊，係咯，咁就係咯，多謝收聽，下個禮拜再會，拜拜。